非常感谢神再次来到大家当中，我大概每次来一次时间就过了半年，所以时间实在是很快。那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题目艺人的记忆，因为我自己大概在60岁左右的时候就发觉一件事情，我的记忆一直在衰退中，很多时候人的名字就记不住了，因为特别是新的朋友的名字就记不住了啊，所以我后来那段时间开始，我就开始对，记忆的一些报道很注意，那我记得这个记忆实在是 ，OK， 这记忆实在是这个神的，记忆实在是神的一个，特奇妙的一个创造，记忆是一个奇妙的创造。因为这个记忆什么一回事，现在人在开始研究这个记忆啊，就发觉我们的记忆好像那个小小的世界，这里面有多少呢？有100亿个神经元啊，神经元就神经的细胞，这个每一个神经元的话它又有1000个以上的一个叫突触啊，突出来的一个触角一样啊，但彼此之间互相这个联络啊，这个联络用这个电讯的方式还有这个化学的方式啊，就把一些讯息就在这边传递啊。那所以他们就建在这个我们脑筋当中建立一个神经网络啊，可以把一些东西吸收进来的，听进来的，看见就把它存起来啊，等到要用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啊，把它取出来。我觉得带到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大概存进去啊，就叫不出来了啊，那个记忆都是短暂的，过了以后就不见了啊，不像以前的事情现在记得很清楚，但现在很多的事情啊，大概过了就忘掉了吧。那这个记忆也是一个非常奥秘的啊，因为我自己有一次参加我们新竹圣利堂有一个姊妹啊，她是专门教琴的啊。那么他有一次开钢琴独奏会，这个独奏会啊，我太太就买了票，我就陪他去。我在看他弹琴的时候，就感觉到神给人的记忆的那个潜力是几乎是无限的啊！因为一个人在独奏会里面，他不看谱啊，就把那一个要演奏那些曲子，那一连串的豆芽菜，不知道几十页豆芽菜，把它都记在进去，然后要弹的时候又把它从里面一个一个叫出来，再抽过10个石头，把这个音就传出来。所以人的记忆力实在是你想的话，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啊！你那个潜力是非常大的啊！我就想起这个英国的诗人雪莱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名的句子，他说：“当柔美的声音消逝之后，音乐仍然在记忆中震动。”或者我们讲音乐在我们记忆中还在环绕着啊，回荡着啊，记忆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弹的人他有很好的记忆，我们听的人虽然那个记不住他到底弹什么音符，但是那个感受，那个音乐会在我们记忆中就回荡着啊。那人的记忆其实是一个科学上，就是在那个神经医学，还有这个心理学上很热门的一个研究的课题啊，因为这个是跟人类非常相关的啊，跟人的心智非常相关的。我记得大概10多年前看过一个研究报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啊一个研究报告。那这个报告它做什么呢？它是比较男性跟女性的记忆啊。我们有个刻板的印象，就是女性记忆会比较好，但是这个没有科学的这个证据啊。斯坦福大学做一个研究，他就找了一些男性跟女性，大概同样的数目啊，同样的年龄这样子的一个分布来做，怎么来测呢？给他们看一些图片啊，一些图片，给他们看可能几十个图片，然后隔了3个星期之后，再把这些人再找回来，再看哪些图片是他看过的啊，当然他会插一些别的图片进去了啊，然后看哪些是女性的。那女性的话可以记住大概1/4，3个礼拜之后还有 75% 的记忆 还在，男性的就比较差了，只有3%，大概勉强及格啊，勉强及格。这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了、啊、的记忆来比的话啊，就女性就比男性好啊。那女性对强烈的就那个对那个感受比较强烈的图片呢、啊，记忆力非常的深刻啊，就比男性要好很多啊。那记忆其实有些时候有些记忆是共同的记忆，特别在一个教会中，这个教会中，这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开始的？虽然本来没有教会的，一个教会在这边建立起来，怎么开始的？那个都要传下去，那是一个共同的记忆。怎么从一个几个人的一个茶间的一个小小聚会，哎，变成现在有几十个人？这个从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共同的记忆，这个共同记忆可以帮助一个教会它在成长中，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啊，能够继续成长下去啊。这是一个很，那我自己我也在这个电脑中去 Google 一下啊，查一查圣经当中什么是记忆，有多少记忆。那这个记忆的话，就有一节圣经啊，就突然出现，就我们刚刚练过的经句啊，箴言第10章第7节上，那个中文翻译的很不清楚。你如果翻你和合本圣经，他怎么翻译的？他说：“义人的纪念被称赞，义人的纪念被称赞。”你读了以后不知道讲什么，可是你读英文的话就很清楚 ：“The memory of the righteous is blessed。”义人的记忆是被祝福的，是有福的。或者还有人翻译成 ：“The memory of the righteous is a blessing。”一人的记忆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他给你读到这个一人的事，他们的一些事迹的时候，你会得到祝福。哦、我讲那一节圣经啊，就是开启今天我们这个主要的经文啊，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啊，这个一把钥匙一样。不然你读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就会很唐，怎么突然跑出这个来了？因为到约翰福音第20章末了的时候已经记完了。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啊，但是如果记下来的就是这个世界容纳不下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他可以得着永生。哎，这是一个结语啊。哎，可是他后来又出来，他说这事以后啊，这些事以后耶稣又向门徒显现啊。所以这个是当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就整个四卷福音的压轴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有一件事情还要把它写下来，不写下来可能圣灵催逼他要把这个事写下来，这是在他记忆当中他把它写下来。可这个事情记到的主要是什么？是彼得的记忆，是耶稣跟彼得的一个对话。那耶稣跟彼得在谈的这最后一次这个显现谈到的时候，他主要是用到一个记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记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联想唤起我们的记忆，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看到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想到哦，以前这个事情，所以联想是一个记忆的一个触发点啊。那这里面最有名的我想起来就是这个啊，崔护写的一个诗啊，叫题都城南庄。这个东西大家都记不住啊，都城南庄这个题目不太比较生疏，可是他讲什么呢？讲就是大家很熟的人面桃花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消春风。哎，他到了同样一个地方，桃花还是盛开了，可是去年看到一个漂亮的一个小姐，今年人面不知何处去啊，因为桃花依旧消春风。所以这就是一个联想，同样到一个地方你就触景，就想到以前在这个地方的一些记忆。那么所以当耶稣圣灵感动约翰啊，在这个圣经福音书的末了写下这一段故事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 来这个来借着彼得跟他的一个对话，跟他的当时的一个环境啊，让他能够想到一些他以往跟随主的经历。所以这个主题就是彼得跟随主这个记忆，这个记忆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个蒙福的一个记忆啊。那这第一个，这个第一想到什么呢？第一个想就是说大鱼获的记忆，大鱼获的记忆。圣经记载彼得当他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蒙召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啊，这边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都是大鱼获，而且都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彼得打了一整夜的打鱼，一条都没打到，那么他在岸边啊，这个在洗网晒网啊，那耶稣有人要讲道啊，那么他就借彼得的船啊，就是叫彼得说把船开离开岸边，开到水深之处去。那彼得说我是专业的渔夫，我都打不着了，但这个话他不好讲啊，他说你既然吩咐我就开去。耶稣叫他把网撒下去，他说我怎样都打不到，那你这么说我就撒下去了。哎，结果就捞起非常多的鱼，网几乎都要破了。所以那是一个大鱼获的记忆，他一定忘不掉的。他这个专业的渔夫打一夜打不到，耶稣叫他丢下去，耶稣是个木匠，叫他把网撒下去就得了很多很多啊。所以他就感觉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就是说你来跟从我吧，以后要得人如得鱼的啊，这个大家都很熟的啊，福音书大家读过这很熟。那么今天这一天早晨的话，又是一个他们几个专业的渔夫都打不到鱼，那么耶稣说你们有什么鱼？他说没有，他说你们把网撒到右边啊，就又是整网的鱼。然后约翰就说是主，在岸边那个人是主啊，彼得就穿了衣服就游上岸去啊，看跟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他很深的记忆，这等于是一个一无所获到满有余获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很少有发生过，但他这一生中，这一天早上是一次，他蒙召的时候跟随主那是第一次。所以那一次的大鱼获就是他跟从主的一个开始，他就抛下这些跟随主去啊。所以那一天那个等于是一个面试，主给他一个口试一样啊，看他这个对于这个主的话的一个态度啊。他虽然心里面不是很服，但是起码行为上都服了啊，就看到一个神迹啊，他开始跟随主了。那么今天这一次又是一无所获，几个人都一无所获，但是耶稣叫他们把网撒下去，就153条。153是一个很奥秘的数字，你如果去加的话，它是一是加一加二加三加到17，这的和就是153，是非常有趣的啊，你用个三角形去算，一加17除以二乘上17，哎，153，非常有趣的一个数字，还把它记下来啊，153。那这个鱼的话，它就因为这个时候，今天耶稣要给他再来一次口试了，只是口试是毕业口试了，因为这个之后耶稣到天上去了啊，以后他要独当一面来负责建造教会，要牧养，要得人得鱼，还要牧养这些得来的这些人啊，让他们在主里面能够成长。所以这天是一个毕业考啊，那这个毕业考啊，对他来讲，他如果通过的话，他就是双料博士。在神学院的话，有一个叫做牧养博士啊，还有一个这个宣教的博士啊，因为他以后要得人得鱼，要牧养神的教会，耶稣的教会啊，所以他就晓得一个事情，离开主，他什么都不能做，他是专业渔夫都达不到，但是主叫他怎么做，他去做的话，就满载而归，满载而归，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记忆。大鱼获的记忆， 借着以往的事这件事情想到以往的大鱼货，这时候跟随主，这个耶稣号称这么叫你要跟随我吧，啊，跟随我。那么第二个记忆就是饼和鱼的记忆，饼和鱼的记忆，这个饼和鱼的记忆，我们刚刚看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他们到了岸边，那边有耶稣帮他们烤起了火，在那边给他们鱼吃，也给他预备饼啊。那这个你就会想到，在约翰福音还有一些跟饼和鱼的记忆，那也是非常难忘的，就是五饼二鱼的记忆。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神迹是每一个福音书都记的啊，表示这个事情，这个神迹实在太大了，供应那么多人的需要啊。五个饼，两条鱼开始的啊。那个时候，在约翰福音啊，耶稣在讲道之后啊，后来这些要众人要吃了啊，众人都饿了，需要食物了，然后耶稣就还有小孩子把五饼二鱼拿出来啊，然后耶稣就把祝福了以后就给他们吃啊，众人都吃饱了，还留下十二篮啊，十二篮啊。二十四节到五十一节就是一个很长的耶稣的讲道，讲这个五饼二鱼的生命之粮的讲道啊，生命之粮的讲道。那这个讲道完了之后啊，有些门徒就说这话甚难，谁人听呢？就很多人就离开耶稣了啊。五饼二鱼这么大的神迹，就耶稣讲个道把人家都浇了冷水，都跑掉了。那这时候还有十个门徒还在，十个使徒还在，耶稣就问他们说啊，你们也要离去吗？啊，这时候彼得就起来讲话了，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啊，我们已经信了你，又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圣者，啊，所以那个时候，当耶稣在问门徒还没有跟他的时候，你看又是要跟从他，因为他的道很难的，是很难听得进去的，不是只是福音，只有这个那个这些这个福利平安，不是这些，有些时候是要付代价的，你们还要跟吗？彼得就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啊，跟从谁？那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要继续跟随主，那是很不容易的啊，很多人就退掉了，他还继续跟随主啊，所以他就认定主了，他没有换一个老师，也没有转学啊，就继续跟着耶稣来做啊。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一个饼和鱼的记忆啊。那么再来一个的话，炭火之意，炭火之意。耶稣在这边岸边有炭火给他们，那这个炭火之意的话，你就能够想到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啊。那那个地方的话，耶稣预言，因为彼得说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啊，三次不认我。然后到了这个约翰福音十八章，这边就记载他三次不认主啊，第一次是在一个使女的面前，那使女说：“哎，你好像是跟过他的。”彼得说：“我不是，我没有啊。”然后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又在仆人的面前啊，第二次、第三次他不认主，不认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炭火会让他想到一些记忆，在他跟随主的过程中间，有过一个惨痛失败的经验，他不是在军队的压迫下他否定主，而是在一个使女一些仆人的面前他信心就软弱了，因为他忘掉了主耶稣给他的一些警告，他轻看了啊，他又 高估了自己的一个好像一个视死如归的一个决心，他高估了自己又低估了 主的，他心里面就没有警醒，以至于当他跟着主到这个 大祭司的院子的时候，他三次否认主啊。所以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 他就写了一个语重心长的话，他这样写，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就被吞吃过了，他不够警醒就被吞吃过了，所以他就告诉那些在逼迫中的弟兄姊妹，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仇敌像狮子一样要找可吞吃的人。还好主为他祷告，叫他不至于失掉信心。耶稣说你回过来的时候再兼顾你的弟兄，而且用鸡叫的时候唤醒了他，想起耶稣曾经预言他会三次否认主，耶稣都知道，现在都应验了。这是彼得在跟随主里面也是重大的失败，他有得胜的时候他又带头说你是有永生之道，我们归从谁了，别人都退的时候他坚定，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也是一个软弱的，如果不是主的恩典的话他也是软弱的，也是会失败的。那再一个记忆是交心之意，交心之意。什么叫交心之意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在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就是最后的晚餐这个之后，耶稣说他要被卖被钉十字架。彼得就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他有点高估自己，有点自夸，他说他能够不怕危险跟随至死忠心，跟随主到底跟随主到底。到了这边约翰福音25章15到17节，就是耶稣三次问他了，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要交心你爱我吗？你到底爱不爱我？彼得就很这时候不再敢自夸了，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他不敢自夸，他说主你知道一切东西，你鉴察我的心，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二次又这样说，第三次又这样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这边有人说这三次彼得三次否认主，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在其他的使徒面前耶稣三次问他，然后三次把教会牧养的责任交托给他，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所以这个是这个非常就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到底爱主爱到什么程度。主鉴察我们的心的时候，不是看我们一些表面的时候说的话或者一些简单的服侍的时候，到底我们爱不爱主。彼得这个时候不再自夸了，他本来说跟主一同死的，但是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其实一个在长时间侍奉主他最后的一个动力，最后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爱主的心，一个爱主的心。对，因为其实讲教会中的羊有可爱的时候，因为很可怕的时候当那些批评起来的时候，听到以后心都会碎的你如果不是爱主的话，就做不下去的，很多时候是做不下去那你真的爱主的话，耶稣就说你爱我吗？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比如说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时候他才能够至死忠心，因为他爱主的一个心智神肯定了，神也相信这个心智能够帮助他，然后真的做到至死忠心至死忠心。这是一个交心之意，我们有没有交心的一个契机？有没有把我们的心真的交给主，以他为主，而不是单单是救主而已，以他为主再一个记忆就是十架之意。这个十架之意就是在最后的因为在前面那些 对话当中，彼得的记忆被耶稣唤起，那个是耶稣要对付他的过去。这三年多来跟随主，有一些记忆，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交心的啊，很多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借着这一个早上遇到的这些事情，主说这些话，让他被唤醒起来了。但现在开始，过去已经对付完了，主要预告彼得的未来。彼得的未来，这未来就是他也要上十字架，他也是要上十字架的。彼得要跟随主，那主的道路是什么呢？主的道路是经过十字架，最后得到荣耀。那么彼得的道路，跟随主的道路，仆人不能高过老师，所以他的道路也是一样，是经过十字架，最后得到荣耀。他耶稣跟他说：“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要找哪里就往哪里去，啊！但是日后以后，然后把你束上手，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然后约翰就注视了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来荣耀神。他也是，我们晓得教会的传说说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的。他说我的主是钉十字架死的，我不配，你把我倒过来钉，啊，他是钉十字架死，经由这个十字架，他得到荣耀，啊，十字架的一个回忆啊。他彼得在当年，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就说我要上十字架，啊，被出卖，然后上十字架，第三天要复活啊。这彼得就摇着耶稣说：“主啊，不可，啊，万万不可啊！”这在马太福音啊，这个记载的啊，万万不可，这是万万不可啊！就说你如果上十字架，那我们还搞什么呢？我们跟你半天，结果你上十字架死掉了，那我们有什么前途呢？啊，他万万不可。那耶稣就斥责他，他说：“彼得，你给我退去！你这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啊！”斥责他。但现在，当耶稣告诉他说：“彼得，你以后也要上十字架。”这时候彼得就接受了，就接受了，啊，他就接受神给他安排的结局。这个结局是透过为主的牺牲，最后得着荣耀，啊，得到荣耀。所以你这边仔细看的话，这里面都是一些记忆，彼得的记忆，三年多的记忆。记得这一个早晨发生的事情，把它都有一个交代，啊，让那些跟随主怎么样蒙召开始跟随主的，到现在耶稣最后还说你跟从我吧，还是在跟随我，啊，你要跟随我，只是这个时候跟随要透过圣灵来跟随，因为神已经到天上去了，那么神透过神的话还有圣灵告诉他要怎么样走啊。所以这些记忆都是彼得的一个转捩点，福音把它记下来啊，也把它记下来，所以他就从约翰的儿子西门就变成彼得了啊。彼得就是一块石头，是教会的柱石啊，教会的柱石，他原来是一个小石头啊，但是成为教会的柱石。蒙福的记忆啊，蒙福的记忆，其实这里中有很多讲到记忆的啊，是跟祝福有关的，啊，第一个记忆可以使一人感恩，记忆会让人感恩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玛利亚的例子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啊，圣诞节下个月就到圣诞节了啊，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读路加福音，讲那个耶稣诞生的故事啊。那个是路加怎么记下这些东西来了？他耶稣出生的时候，伯利恒他也没去，他怎么能够记下？还有那时候，玛利亚心里想什么，他怎么会知道呢？就是当他要记福音书的时候，他去问，那时玛利亚还活着，问他这些事情，啊，玛利亚就把他记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记忆是不会忘掉的啊，特别这个孩子是从神来的孩子，他不会忘掉的，所以他把那个事情就讲出来。路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书记一样啊，把那些事都记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 圣诞节的一个一些经文啊来看啊，那就是一个记忆啊，记忆使人感恩啊。玛利亚可能在这时候她已经50多岁，她想回想起50年前的事情，把它讲出来啊。然后她非常感恩，因为她里面有一个大家很有名的尊主颂啊，以后万代又称我为有福的。我虽然在怀耶稣。在耶稣成长过程中，我是受到羞辱的，啊，但是以后万代会说我是有福的，啊，记忆可以使人忘掉一些羞辱，能够感恩。那么记忆也可以使，记忆可以使人得到智慧啊，得到智慧。当你读这个《使徒行传》10章、11章的时候，当圣灵要彼得去哥利流的家。去传福音，哥利流是个外邦人啊。彼得说他从来不跟外邦人交往的，而圣灵就让他去了。他结果一讲到，哎，圣灵就充满在这些人的身上。最后彼得什么，就想起耶稣说的话了，记忆有时候就把主的话就记起来了。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犹太人都受了圣灵的洗。那么在这个哥利流的家，这些外邦人也受了圣灵的洗啊，所以他就很肯定，为外邦传给福音的外邦人得救归入教会，是神的一个心意啊。记忆中的经文常常是寻找神的引导的时候的一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要用各诸般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头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引导的时候，就是靠想起你所读过这些话来帮助你啊。所以读经其实是为自己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需要引导的，但记忆可以帮助我们想起这些什么话，得到引导。那么记忆也可以使人产生盼望啊，使一人生盼望。这个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0章，希伯来的写信这个书的书信的使徒给那些被逼迫的犹太人，就耶稣的门徒啊，那些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在那个时代一信耶稣就被赶出家，会堂也给他就断绝掉了，所以他们是受了很大的逼迫的，很大的逼迫的，他们财产啊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但是这边。这个使徒告诉他们，他们有盼望，有盼望啊！你们要追恋往日，你们要想想，有记忆中想想，你们信主之后，受到很多的逼迫，遇到了很多的征战，但是你们都过来了啊！因为知道你们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基业啊，基业，当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得着所应许的，所以记忆。主怎么把你从这个逼迫当中带过来到今天的？那么这个苦难啊，虽然还在，但是你有更美长存的基业，当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得着了这些啊。所以记忆也给人盼望啊，记忆给人盼望。但这个记忆通常都是受苦的记忆，然后这个受苦当中怎么熬过来的啊？这个就给人产生一个盼望。那关于这个结语的话，我想啊，愿我们的记忆都像一个聚宝盆。聚宝盆我是没看过了，不过聚宝现在都很多东西都摆到保险箱或者摆到银行去了啊。以前有聚宝盆的，很多珍贵的东西就摆在这个盆子里头啊，盆子里头。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记忆应该有一个聚宝盆，像聚宝盆一样。这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呢？它储存的是神的话，神的话，哪些神的话在你身上应验了？哪些神的话引导了你？啊，神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聚宝盆啊。所以诗篇第一篇就这样讲啊，要默昼夜思想啊，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 就神的话是神赐福我们的一个宝贝啊，一个宝贝，我们记忆中要有这些聚宝盆。因为到时候你圣经这么厚，你到哪里去翻啊，神常就借着你存在你脑筋记忆中的一些经文，哎，就给你力量啊。这个是一个聚宝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啊，我们跟神相交的经验。在我们信主之后，有很多事情别人可能都不知道，只有我们跟神知道啊。那些经验啊，特别是痛苦的啊，怎么样过来的啊，这些都是聚宝盆啊，都是聚宝盆，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里面得着一些祝福啊，得着一些力量。所以义人的记忆是有福的，有福的，因为他这记忆就是一个聚宝盆，有主的话，有主跟他主陪伴他的一些经验啊，聚宝盆啊。我们不要记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记忆要像舵一样啊，舵是那个船，掌握一个船的方向的一个舵啊。因为我们记忆有一些东西是像锚一样的，就让我们停在那边不会再动的，也没有动力去动的。那些是一些失败的经验啊，感伤的啊，那些东西就是彼得所讲的，忘记背后的，那些是要忘掉的。求神给我们恩典，忘掉那些，不要拖住我们不动，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奔要奔。那奔的话，就是让记忆那些使你祝福的记忆，它可以像舵一样，帮助你这个船继续在人海中向前走啊，向前走。要跟随主的话，我们需要我们的记忆能够像舵一样，继续带领我们啊，朝着主的方向继续向前。记住过去，才能够抓住未来啊。所以记忆是很重要的。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啊！当我们想到我们的记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实在是一个奇妙的造物的主啊！你把这个记忆给我们，使得我们在这个记忆当中，除了记到一些日常生活中或者学校的功课中的那些记忆之外，你跟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一些宝贝的记忆。这个记忆是你的话语给我们的，这记忆是我们跟你相交所 留存下来的。当我们今天看彼得的记忆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的这个记忆被能够被记下来，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从他的记忆当中看到他怎么跟随主，怎么蒙召开始，怎么样当你复活升天之后，他继续跟随你，愿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谢谢你，求你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处，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